阅读打开视野，文字透视世界， 文字赋予我们力量，书籍滋养我们成长。 读书俱乐部，让我们与好书作伴，与经典对话， 与经典对话。 今天你读书了吗？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天色向晚，大家或者是在下班的路上，或者是已经到家正在准备晚饭。如果说多多少少还有那么一点点闲暇的话呢，欢迎你在北京故事广播和听听 FM 共同来一起跟我们读书。这里就是北京故事广播听听 FM 联合推出的傍晚的读书节目，读书俱乐部。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立新。这个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了一本可以说耳熟能详，但是呢没法，几乎无法用一句话来涵盖的这个书籍。这是经典，是典籍，甚至于呢被这个很多的拥趸们啊，当做一本非常具有神圣意义和价值色彩的这样一本读物。在过去啊，那是很久远的时代了。如果说今天同学们在复习考试，你不管是初中高中啊，特别是高考，或者上了大学还要考研，哎，那个年代呢叫科举考试。这部书呢是科举考试的它这个题库，科举题库，就是科举考试的题目，就是从这本书里，当然也包括其他的几部书里面，得来的。这部书的作者呢，其实大家特别的熟悉，不管是老人还是小孩啊，妇孺皆知。你要说啊，只要是中国人，不管你有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籍，你就说你是在外国，你是一个华裔。或者有的这个华裔呢都不只是一代了，可能是两代三代人了，家里的小孩呢有可能是混血儿，那就即使还是华人的话呢，可能也不大会用这个中文来交流，这种情况在国外挺多的啊，我也见过。但是呢你要跟他们说别的啊，说中国的一些书啊，或者一些作家呀、作者呀、什么哲学家呀、文人呐、墨客之类的，他也许觉得很陌生。但是你要说这个人，没有人不知道。那在外国来说呢，你要是跟大家聊天，你说这个，哎，你是一个中国朋友啊，那好，那我们来聊一聊，这个人物也有可能会成为你们共同的话题。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叫孔子。对，这就是我们的万世师表，不用再介绍孔子了，好吧？那么我们就把更多的时间呢留给我们今天的这个嘉宾朋友，还有要给大家推荐的这部书。这个说清楚啊，我们今天节目里要推荐的这部书是孔子做的，但是呢也不是孔子做的，原书是，但是这部书某种意义上说不是，它是后人对孔子经过研究体会了解共情，最终呢生成的这样一部著作。这部著作的名字叫做大家读论语。对，原书叫论语。论语呢是一部古代经典当中比较独特的这样一部著作，确实是经典。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是语录形成的一部书。但是呢尽管是语录，就一句一句的，对，言简意赅，里面的故事呢也非常简单，要是翻译成白话文呢大家都懂，但其实呢未必 大家都懂，这就是经典的价值。向大家推荐这部书，大家读《论语》，这是北京出版社文津出版社，北京出版集团文津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它的译著者呢叫白平，是一位教授，但是呢老师呢人现在在山西，所以说呢今天我们请到场的给大家一起来共同解读分享这部书的呢是北京出版社的编辑侯天宝侯老师。侯老师您好，跟大家打个招呼。 李欣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好。 侯老师，这个不知道您这个对这个书啊，我相信大家还是有一个这个认识的，但是呢这个认识呢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或者手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是怎么看这部书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说到这本书啊，我也是谈谈个人感受了。因为在这之前我采访过这个白老师，得到这部书之后，他一上来有一句话呀，我是感同身受。他说我最早知道这部书认识孔子的时候呢，是在一个很特殊的年代啊。那个年代呢，当然我们就不再展开说了啊，其实我一说大家都知道了，尤其是上年岁的朋友没有不知道的。那个年代很特殊，所以呢孔子在那个年代呢就是他的著作呢什么都好像很受打击啊。所以这个在一个特殊年代，其实我那个年代白平老师我估计那个年代应该已经上大学了，我那个年代就是个很小的小孩儿，我甚至都不知道谁是孔子。我们那个年代呢老师教我们的时候呢管孔子叫孔老二，对，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对，在那样一个年代我们接触到了孔子，所以侯老师跟我提到了这个不是那个白平老师跟我提到这部书的时候呢我是非常非常的这个非常非常有感触，就是在这么一个特殊的年代，像白平这样一个，当时他是个年轻人，现在他已经是个老年人了，当年他得到这个书的时候，人们告诉他这个书的作者可不好，他讲的道理也不对，他的思想很坏，不要受他的影响啊，这个这样。但是到今天白老师在这么多年一直不离不弃锲而不舍地在做《论语》和孔子的研究，却得出了这么一个结论。那么下面呢我们先抽点时间听一听我对白老师的一段电话的访问，因为电话可能有点信号上受点影响，但是我觉得还是比较清楚的。 这些规则是孔子创造的吗？是儒家创造的吗？都不是，因为孔子自己呢，他说述而不作，就是说他所宣传的、坚持的、主张的、奉行的这一套东西，都不是他的创造。从哪来？从他说是。儒家自己说啊，是先王之道。先王是谁呢？那就是从尧舜禹是吧，到这个相代的这个禹是夏代的啊，这个商代的这个唐，周代的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啊，这些人，哎，这是先王之道。这个先王之道是不是先王创立的呀？也不是，先王只是执行这些道，他不是原创。那么道从哪来？我们思考的结果呢，就是道从社会了。哎，道没有作者，它是社会的一种集体的自然的共识。所以为什么《论语》里头的内容，他所主张的那些见解，到今天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呢，都可以奉行？不是说照搬，而是说他所体现出来的道理，哎，我们今天的人呢，很适合我们这个社会。它不仅适合我们几千年后的现代的社会，也适用于未来，也适用于外国，是永久性的、永恒的。哎，你比方说，哎，儒家的核心思想就一个字表达的话，那就是仁嘛，仁义道德的仁。什么是仁呢？孔子给他的学生说过两个字：爱人。基于爱人的这样一种价值观出发，那么这样一来呢，一切。顺理成章， 啊，该怎么样怎么做，人们就都知道了。 我就说您刚才说这些啊，是不是也就是儒家一直特别强调的那个内圣外王的这种观念呢？ 是的 啊， 他这个内圣外望啊，这个是因为这到了《礼记》里头就说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了嘛。 是的， 是吧？ 嗯， 修身齐家这就是内圣嘛，是吧？ 嗯， 治国平天下就是外望。那么这里头呢，就是说实际上它是一回事儿，内圣外望是一回事儿。 嗯。 是吧？ 嗯， 圣，如你比方说，哎，我这个人品德很好，我不做事儿，你怎么知道我品德好？是吧？那么一个人的这个素质，是根据他做出的成就和成绩来衡量的。 是 啊，孔子这个人呢，他是做出一些成绩的。你比方说，他在鲁国做过一个县官，是吧？中都宰，把那个地方治理的，哎，很理想。哎，这就是作业啊。他就是由这个起家才受到国君的重视，把他提拔起来做了司寇的嘛。鲁国的执政者，这个季孙，也主动把这个执政权呢交给了孔子，他就等于是鲁国的执政者啊。那么后来呢，这个人他在到处周游列国，希望寻找一个试验田，找个平台，是吧？实践他的理想，但是没有啊。但是呢，我们知道他后来，他影响中国千年的历史，成为圣人。 对 啊，哎，这就是他的成就。 这个刚才可能有的听众听出来了，确实，我觉得对于孔子，我们还在学习当中。我觉得从我个人来说呢，了解是很有限的。我想侯老师可能也听出来了，刚才我有一个小 bug。这个我说孔子的学说是内圣外王。这个念错了，对，这个让白老师他没有直接纠正，给我留了面子，但其实他是纠正了，应该叫内圣外啊。这个内圣外望怎么解释呢？这个望是说就是他不是说称，他是一个过程是吗？ 他这个主要是说动词，动词讲，然后那个呢，他可能是不是我但我没有那个白平老师讲的那个啊，但是我个人理解他是践行那种的先王的那种的道，就是那个他是偏那个行动层面的，所以呢他是读第四声。 好，既然我们开始来这个介绍这个孔子这部书，我觉得不是孔子本身啊，这要介绍孔子的话，我觉得今天这节目恐怕很难包容啊，要说的东西太多了，那我们就从这部书说起。因为咱们先说点学术方面的事情吧，介绍一下这个我们的嘉宾老师和我们这个译著的这位老师。能不能先请侯老师简单的把您二位呢给大家先做一个自我介绍呢？ 啊，没问题。 嗯， 我是北京出版集团那个人文社科编辑，然后那个。然后那个，主要做一些北京主题类的图书，也承担，大家小书、社科卷、名典名选大家读这些人文社科类普及作品的编辑工作。其实呢，我自己呢，就是上学大学阶段学的专业呢是社会科学专业，我这次做这个白平老师的这本书稿其实才给了我一个第一次来读完系统读完这个《论语》全书的这么一个机会。白平老师呢，我多给大家介绍几句。白平老师呢，他是山西大学文学院的教授，山西省语言学会的会长。白平老师他其实呢，长期在大学里面开关于《论语》啊选修课，包括儒学史啊，然后呢也出版过比如说孔子传、论语详解，然后那个还包括孟子，就是甚至儒学方面的很多的书，以及相关的古籍啊，大学教材啊这方面的书。所以呢白平老师 你讲 啊。白平老师他这一次呢也是第一次在我们北京出版集团出书。刚才正式开始之前呢，立新老师还让我顺便也多说几句北京出版集团的情况。 北京出版集团呢旗下有九家社牌，分别是北京出版社、北京人民出版社、文津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北京教育出版社、北京电子音像出版社、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还有北京工业美术出版社。同时呢，集团下面也有一些杂志社，都是一些老牌的非常具有品牌的杂志社，比如十月杂志、父母必读、科学画报。就在前几天刚刚咱们北京市发改委下面有一家杂志叫投资北京，刚刚也无偿划转给北京出版集团了，这是京版集团的大致的情况。 因为什么希望这个白老师啊，不是侯老师把这个北京出版集团的情况介绍一下，因为这是我们家乡的出版社。其实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啊，就这个可以说是买了很多的这个看了很多的这个北京出版社的这个出的这些图书啊，还是很有感情的。所以呢就是也让听众朋友们这个借这个机会吧啊，多了解一下。那么我们还是言归正传，说到这部大家读论语，这个大家读论语这部书呢，它其实是个译注本，所以我一开始就说，我说这个作者呢不能说是孔子啊，是后人对他研究的一个成果。但是呢这部书呢我大概翻了翻啊，这个首先咱们承认啊，这个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啊，这是老夫子的教诲。没有全读，但是翻了这几页呢觉得很有新意。为什么呢？就是他不是像那种学术著作啊，这个感觉是个老先生正襟危坐的在那儿啊，就是给你讲课呀，一定要做好笔记啊什么之类的，我考试。对，它这里面包含了很多就是带有那种既是学术但又很有这种生活意味的很多的这种感悟啊启发类的这种文字。所以这书呢不仅仅是通俗易懂，而且呢有些地方呢还会让你看了会心哑然一笑。就是它既是一部严肃的学术著作，同时呢它也具有很大的相当的这个可读性。所以说呢这就问题就来了，因为相信对论语孔子，尤其是在这个改革开放年代，我们在这个学术氛围特别好的年代啊，不是立新在小时候啊，对，和白平老师最初接触孔子那年代啊，那个做不到。但是现在大家觉得学术氛围很开放，有很多的研究成果，就仅以这个论语注本译注本来说呢，改革开放这些年代呢也出了很多部了。那么同类著作很多，相比而言，这当然是我粗浅的认识，我说它通俗易懂，有生活的意味。那当然这个侯老师是您应该算是这部书的第一读者或者最早的读者，您觉得这部书大家说论语大家读论语有什么特色，请您给介绍介绍。 好的。其实吧，然后 论 语的同类著作确实很多，我不知道这个李欣老师也这边您对这个论语这个相关的书的这个概念啊，其实我来之前我专门查了点资料，找了一些数据。因为我职业的关系，我们经常上豆瓣网。豆瓣网上有个特别好的资源，它就是豆列，就是有很多热心网友啊，他们会以不同的关键词建豆列。那么在豆瓣上有一个以五年为一个单位把这个论语，然后统计这个出版论语的这些书的数量。比如说2006年到2010年有咱们总共有656种，2011年到2015年呢书名中还有论语的呢就有621种，2016年到2020年书名中有论语的678种，刚刚现在开始2021年到2025年是这个豆瓣的这个用户呢他建的这个豆列里面已经有了108种书名中有论语的书。它这里面就是说有简体版有繁体版也有日文版或者是英文版，它非常有心收集了这么多的书。其实这么多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论语的这个经典对这个经典的阐释就是非常的多。那么我们 现在出的这本新书《大家读论语》，它的特色呢，其实最主要的特色其实也跟上一次我们这边李欣老师请的那个嘉宾讲《老人与海》的 高 立志，对， 高 立志总，他就是我的直接领导 啊， 他是我们部门的总编辑， 是 他当时这个策划的时候，因为他是北大中文系科班出身， 嗯， 他对这个《论语》在再版的时候呢，他就那个框架体系设计的就非常的完美， 嗯， 因为我们这本书出版的时候给白冰老师这边沟通，我们框架都定好了，比如说有导读，有原文，有注释，有译文，有解读，还有最重要的延伸阅读， 嗯， 其实这六大板块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框架体系。这六大板块里面那么多的《论语》的同类书里面，可能这些板块里面做不到这么完整。比如说我们经常说传统文化的出版重镇是中华书局，中华书局他们最经典的就是全注全译全解本，他们那个里面，他们那个框架设计体系里面也没有做到像我们这么完整，嗯，所以说这个框架体系是在同类著作中里面呢，使得是这本书呢，比较，这是很最重要的一个特色。另外一个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这本书白冰老师呢，他有自己有很深的这个训诂学、教刊学，他的这种的专业的功夫在。 嗯、 然后呢，这本书的注，我们这本书的注，其实就是打开这本书之后，字体最小的那一部分，这个注呢，就是这注这一部分内容。就是他对注的这个解释非常的完整，然后呢也特别的简明，然后呢他等于说是把历代那种相关的对《论语》解读传统的一些注本里面呢，他可能都兼顾到了，同时呢对注里面的有些解释，白冰老师他根据他自己的考证也加入了有一些自己新的解读，所以说呢这个注在这个同类著作里面也是非常有特色的，因为我在做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们高总编他又经常跟我说，这个注非常重要，这个注的价值就在于说，我们出版这本书就是想引导广大的听众朋友或者更多的普通读者，通过我们这本书去引导他们更多的作为一个门径或者作为一种途径，让他们去读《论语》的原作，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而另外最重要的还有一个值得说的是，就是这个延伸阅读，不要小看这个延伸阅读的这个，它的内容不多，就是这个作者列了一些参考文献， 嗯， 相关的书，但是这些书其实真正有心的读者，我们其实把它弄下来，把它录在最后，是想让他们如果还想更多的去读《论语》，然后呢就要去看那些延伸阅读书目，然后呢从而让自己去了解更多， 嗯。 另外其实呢还有一个方面，就是整个这本书我们一开始从这个从编辑这个角度来讲，从这个设计体系上来讲，我们其实也是在努力尝试做一种把它做一个做一个那种有新的这种国学传统经典的视觉的那种的风格， 嗯， 比如说在封面呀，在装帧设计呀，在版式啊，很多这些方面我们也花了很多的小心思， 确实确实。 然后你看它有外封，外封最上面它有波浪纹，波浪纹这个工艺就这种像弯弯曲线的，这个它是在印厂需要进行磨切的，是一个很相对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小复杂的一个工艺， 嗯， 那么比普通的那种的书，那么就要在印刷制作过程中就会多一些那个环节， 嗯，这个刚才您介绍了啊，这个我觉得是这个版本的著《论语》的一些基本特色，也包括出版社出版这部书的初衷，都很好。但是呢，我还想请教一下，就是作为一个普通读者，当然他会选择不同的版本了。你愿意要是传统一点，更加的这个中规中矩一点的话，你可以去看中华书局杨伯峻的版本，啊，你会看其他版本都没问题。但是就是说，咱们说的大家读《论语》这个版本，阅读这部经典的时候，您通过这部书来阅读《论语》。通过这部书来阅读《论语》，通过这部白注本来阅读《论语》的时候，您觉得这个读者的重点应该放哪儿呢？ 好的，谢谢李欣老师。 嗯，您说。 然后呢，其实呢，我觉得那个真正的我们 在读《论语》的时候呢，就是因为现在这个《论语》版本太多了，然后呢就要选一些可靠的版本。这个可靠的版本呢，就是说，这个作者的这个译注对这个解读，要尽可能的去回到这个孔子他原来的那个意义上，就是他本真的那个意，孔子最本真的那个原初的那个意义上，就是最真实的那个情况，回到那种。其实现在很多的那个呢，解读的《论语》的版本，很多人他是加入了个人的解释的，个人的理解，比如说换句话说怎么说呢？就是说，有些人，换句话说是有些人对《论语》的解读可能偏心灵鸡汤，比如说那个或者是太侧重于故事， 对， 就比如我记得那个有一个大家，那个王元化老先生，他在晚年他就说过，他对孔子这个评价就说过很重要的一点，他就主张不能用自己理解的方式来解释《论语》，这种方式呢很容易加进自己的意见到里面，然后呢，那么我们就要这样的话，就是市面上的很多的书呢，它可能会对孔子的思想或者《论语》它的很多的那个意思可能有偏离，甚至可能比如说错误的理解，那么呢，我们其实就我们做这本书的初衷也是想通过白老师，因为白老师他一辈子研究《论语》，在大学里面讲授，然后那个我们就是想使读者，然后真正的就是说能，比如说我们真的回到那个历史的现场，回到那个孔子的这个文本的这个层面，去真正的那个，如果我们大家把自己的关注的重点是在这个，在这个层面，就是说孔子原来的这个的样，结合他那个时代，在这一点切入的话，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最应该去把握的。 好，非常感谢这个侯老师。当然我们今天的话题呢还没有结束，接下来呢还有这个编辑侯天宝老师和这部书的原著者这个白平教授，他对于这个《论语》和孔子思想的进一步的解读，大家呢千万不要走开。虽然说呢我们就是啃这种古代名著啊，这种经典名著大部头啊，可能对于很多已经习惯了快节奏吃文化快餐看短视频刷屏的刷抖音啊，这个朋友稍微有点累，但我觉得呢这种累呢，在你体会到了这个圣贤之道、圣贤之说、圣贤之学的时候，也是很值得的。好，稍事休息，一会儿见。 《三国演义》中领略历史风云变幻， 大家清楚了， 大家确实不知，还望 鲁智深倒拔垂杨柳， 吴用智取生辰纲， 宋江三打祝家庄。 在《水浒传》里感受英雄豪情壮志， 胆大妖精挡住我西 美猴王出世，三打白骨精。 在《西游记》中体验险境迭出的取经之旅， 黛玉葬花， 宝玉碎玉， 宝钗扑蝶， 晴雯思扇。 在《红楼梦》里品盛衰变幻，人情冷暖， 读古典名著， 养人文情怀， 悟传统文化， 品百味人生。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故事广播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等你来一起听书，共享经典带给我们的快乐、愉悦、思考和享受。我是主持人立新。那么现在呢，我们正在北京故事广播在直播的时候呢，给您介绍由北京出版集团文津出版社出版的《大家读论语》。来到我们直播间的这位客人呢，是北京出版社的编辑侯天宝先生。这部书呢是由他来编辑的。这部书的译著者呢是山西大学的教授白平老师。之前呢我也抽时间呢用电话采访了白先生，听他呢来讲《论语》。这个听老师啊。直接的给你介绍这个古代经典啊，跟那个你要看书啊，这感觉还是不太一样的。这个也是很受启发，说实话。当然很多听众呢在听了这个上一节这个侯老师和白老师的这个介绍之后呢，也非常受启发。而且大家我觉得对于这个孔子也好，对于这个论语也罢，很多人都我觉得都很有这个感受，很有感触。我认为他们了解的比我要多，向他们学习啊。你像这个吴孟生，他说这个孔曰成人，孟曰取义。哎，你别说，这个念这种经典必须得晃脑袋。这个看小时候看电影电视剧，说这个过去那私塾那小学生装模作样的念个书还晃脑袋。我们念那个算术啊、语文啊、英语，这不需要晃脑袋，但是你要念这种古代典籍，晃脑袋是正常的。对对对，这个白小云朋友说，从小就学过孔子的很多的家具。啊，学而不思，啊，思而不学，啊，嘿嘿，对对对，宝姐姐啊，学为人师，行为示范，这是夸奖孔子。这个很多朋友啊，这个都参与了啊，我们一会儿再念他们的这个来发来的这些个参与的这些啊他们的精到的见解。继续呢来听这个侯老师给我们介绍《大家读论语》这部书。说到这个白平教授，他这个研读《论语》，过程当中，这个，好像有评论说他是有一种癖好，就对这个《论语》啊，已经都到了有形成一种癖好的地步。说这他这里面还有一些这个，更多的是体现一些工匠精神。这个我不太懂，想请教一下侯老师，他这个到了有就是。可以说论语癖这个地步，那这个怎么理解？他这个工匠精神又能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好的，那个呢，这两个概念呢，我当时看稿子的时候呢，我也是让我眼前一亮。那个这个呢，白平老师呢，这是他自己对自己的这个定位，他这样他自己称自己这样来称呼自己的。白老师他自己说自己他一辈子搞语文，他是一个有语文癖的人，所以白老师他在他的这个这本书的这个解读中，对很多那个用词都是非常的讲究，都特别好。然后呢，论语癖他怎么又成了论语癖的呢？白老师他其实著作很多，但是白老师他在这个论语这方面是用功最勤，就是这方面的产出最多。他这个论语癖呢，我是后来才发现的，最开始我也没注意到。因为最开始白老师，因为我们在编辑的编稿过程中，白老师呢他有时候怎么跟我交流的呢，他时不时呢就会来一首诗。我有时候我碰到什么节气了，碰到什么日子了，他自己随时附了一首诗，然后那个给我发过来了。哎，我发现这个细节，我从这个细节出发，我就问，有一次，就是我就问白老师，通过微信呀，这样跟他，我说白老师那个，这个 当时考虑附录增加什么东西啊，包括那个就是还想在这个版本的基础上更多的增加一些内容，使现在的这个书稿内容更加的增值。从他经常写诗这个，我发现白老师他为论语全书他有20个篇章， 嗯， 白老师他为每一个篇章每一节他都做了好几首诗，也就是说20个篇章他每一篇章他都做用这种古典诗词的形式来解读这个论语，所以他这个论语癖等于说他的一种体现，他是与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古典诗词这种形式，他作诗的这种形式来这样的来解读了论语。然后呢，我觉得这样在像普通人一般人可能没有像他这样做到这种程度。后来再一了解深了，发现白老师他居然做了600多首，就为论语20个篇章，600多首诗，将近20000字，刮这个诗加在一起，最后这些资料我觉得特别的好，我也没有白白的就把他们那个了，我用我的方式从作为责任编辑，从编辑制度角度来讲，把这些诗词呢都放在了书中，以一种非常巧妙的方式，就是在正文中每一个篇章的开始， 看到了 从这个对吧，就是加灰底的这个地方，加灰底的地方，他就是白平老师他论语癖最好的体现，就将他所有为论语每一章做的诗放在这一章的开篇，然后灰底白字，然后来呈现出来了。然后白平老师他后来我建议他在这篇整本书前面的导读里面把这个自己的这个心这个事情我让他多体现一下写一下，那么白平老师这样他将他自己以古典诗词来解读论语，这是他自己读论语的又一种方式，然后他把自己这种途径解读论语途径他定位为自己的工匠精神，是然后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这都可以有机会专门单独出一本这个白老师的论语诗集。就是一个严谨的学者，他对于这个经典的理解，他把它变化为了这个诗词的这种方式，另外一种文学形式来表达他对孔子的敬意。这个确实，这个说到这个白平老师啊，这个我也是挺有感触的。刚开始的时候我已经介绍过了，就是因为我们要跟作者联系一下，那么联系完了以后呢，就谈到这个论语和孔子，他就讲了他个人其实是一个当代的中国学者啊，因为这个可能熟悉这个孔子在古代近代当代现代命运的很多的朋友应该明白我的意思啊，当代的中国学者他去了解感受认识亲近，然后去注解，再提升他对于孔子的学说和思想的理解，进而呢用他的话说呢，就是怎么说呢，他就是从给孔子挑毛病啊，他还曾经给孔子挑过毛病啊，到最后他说反正用我们通俗的来讲就是服了啊，这个孔子已经在他这儿已经没有毛病了，当然这个没有毛病是相对而言的啊，不是说呢这个人就完美无缺，他不是这个意思，真正的这个客观公正有理性的严谨的学者是不会说任何一件事情都完美无缺的，但是他只是说呢从学说从思想这方面我认为孔子是无懈可击的，那就用现代的我们经常用的一句词叫做自洽了啊。对，所以呢我们也这样这个抽点时间呢我们来听一听这个白老师他对于这个孔子真正的一个理解。 好， 对于论语啊，我相信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非常的熟悉了，甚至于直到今天呢，我们的很多的这个道德规范呐、行为准则呀、人生的哲理啊，都能够在《论语》这部书里面找到根据。更加虔诚一点的朋友呢，会说这是圣人之言啊，圣贤嘛。我倒是觉得，其实对经典，我们更如果进一步的钻进去研究的话，会 觉得经典里面有很多特别好玩的东西，包括你说孔子这个人，他的思维方式，他的行为模式，他的语言风格，你就把他当成一个老师，大学老师或者中学老师来看的话，你也觉得这个人特别可爱。所以我就想呢，就是这可能就是一辈一辈的中国人对这个《论语》，仍然有保持着高度的热情的这么一个原因吧。当然从学界来讲呢，这么些年，因为我完全是外行，我只是从这个粗略的了解这方面呢，知道一些情况，就是学界也是没断了对《论语》进行进一步的这种考证啊、译注啊之类的。就包括白平教授您的这个新的这么一个译注本，就是大家读《论语》。那我想问一下白先生，这个首先您作为学者啊，山西大学文学院的教授，您觉得这个学界这么多年对《论语》保持高度兴趣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统计过，就是解放以来，就是说各种各样的对这个《论语》呢进行这个再注解、再翻译哈、再讲解，这样的书有几十种啊，恐怕还要更多。因为我们的调查不可能彻底嘛，反正我手里就积累了一大摞。他这个关注点不一样。总的来说吧，我觉得啊，因为过去吧，事实上在中国古代，他《论语》呢是作为一个基础，这个是国民教育的基础读物，就好像咱们呢就是看成那个小学一二年级的课本一样的。你看他这个科举吧，是吧，科举做八股文呢，他出题的范围就是四书嘛。这个四书呢，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论语》。就是说，所以后来呢，我们不是有一个说法叫“半部《论语》治天下”嘛？ 是。 这个“半部《论语》治天下”，其实当时说的就是那个宋朝的那个宰相赵普，说这个人一辈子啥书都念不了，每天就是念个《论语》，这实际上是对他的一个嘲笑，就是说这样的嫡系读物。是吧，你还在念，你做宰相的人应该读一些是吧高精尖的著作了。但是站在我们今天的角度看呢，《论语》这部书非常独特。我看啊，就是说他这个过去吧，因为他是作为科举的这个书目是吧，那么过去的文人呢就把他的倒背如流，随便从里头拿出一句话来，他就给你做一篇八股文，写篇文章阐释，那个了解的程度是够，越了解的细周密，就好像我们现在说一加一等于二，二加一等于三，是吧？这不算学问了啊，是这么一个状态。那么现在我经过我这个多年来，因为我接触《论语》很早啊，我是在那个文科中啊，提灵提孔的时候，就念了《论语》了。买了《论语》的书啊，看了。后来呢，又亲自把这个书做了一遍，抠得很细。我自己呢有一些看法，就是我们今天社会上，事实上对《论语》这部书，它的这个重要性的定位，还不到位。中国的古书浩如烟海啊，但是呢，这个我们人们是读不过来的，谁也不可能把那么多古书都读一遍。那这就有一个轻重。组织的这个区分了，那么排第一号呢，就应该是哪本书呢？我认为就应该是《论语》。这本书它的独特就独特在呢，它是可以说是天下第一书。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它的内容是集中的谈做人的规则的。那么在咱们中国的书里，就这个古书里头，当然也有谈做人的规则的，不像他谈的这么。涵盖面这么全面广泛深入。我们读了《论语》以后啊，你对于孔子，对于孔子和他的弟子们，就是孔门，他的价值观就被他这个一种宏大的气场所笼罩了，五体投地的佩服啊，世界上居然有这么完善的人和价值观。那么这些东西呢，我一直强调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说《论语》里头体现出来的做人该怎么做，遵守一些什么规则， 那么我曾经想过，就是论语这个书名啊，因为是当时那么人家那么起的，是当时的那个环境。我们今天如果通俗一下，给它换个名字，可以叫做是人范，就是做人的这个规则。范嘛，就是模范啊，就是、做人的规则。我也曾经说过呢，就是《论语》里头的每一个条目，每一句话，它都可以呢，就是算是圣人立法，就是孔子啊，给我们后人啊，给当时的人，立法。这个法呢，它不是法律的法，是行为的法，就是说每做一件什么事，大到宏观的，小到微观的，都应该遵守一些什么理念，怎么样操作？整个《论语》那么多内容啊，你要把它细细的剖析出来，构成一个网络，一个体系，照着那个去做，那就因为孔子是圣人嘛。那圣人是什么意思呢？圣人就是做人做的最成功的人，就是说我这个人呢，说实在的，我这个是，我的思维啊，倾向于就是那种多角度观察事物，或者就是说是有逆向思维的这个习惯，喜欢鸡蛋里头挑骨头。我在大学教书呢，就曾经啊，那么你不是说是圣人吗？那我就想挑那张骨头啊，我就想专门给学生做一个讲座。当时定的题目就是走下圣坛的孔子。就是你不是圣人，大家都说你是圣人，我就非要找你这个凡人的一面，甚至于是行为不如凡人的一面。费了好多心血，最后终于呢放弃了这个努力了，找不出来。这找不出来并不是说孔夫子这个人呢他没有缺点啊，没有瑕疵，但是呢就是说由于他的这个，我们知道孔子在他的学生中的那个地位啊，他对学生那种征服的程度，这是空前的。中国历史上当教师的人多了，哪个教师能把学生征服到像孔子那样的地步？不可能的了。就是孔子的这个个人的人格魅力太强大了。那么这个通过我们读《论语》呢，那你就可以看出来，他的各种各样的学生对他是一种什么态度？他和子张说话。子张呢要把他的这个说过的话用毛笔写在自己腰里扎的这个袋子上，就是座右铭吧。 这个听了白老师的介绍啊，我谈一谈我个人粗浅的认识。让我换了一个角度看这个孔子。我小时候那个角度呢基本上废弃了啊，特殊年代的这个不怪我。但是后来呢我承认，这么多年呢受到这个包括这种外来文化呀、现代文化呀、近代文化的这些影响，这个我相信啊，咱们这些年接受过这个国家的这个完备的教育的这些人应该都是这样的啊。所以说呢对孔子呢也不是有太多的了解，咱们说实话，尤其是《论语》呢老把它当成一种很神秘的准大部头，它是本小书，但是呢往往我们会说，哎呀，这里面好像蕴含的东西很深刻呀，这个短时间内好像看不了似的，我没法理解这个，但就真的就像他字面说这么简单吗？白平老师告诉你的是可能啊，不谈不上可能，非常有可能，我们还留点余地啊。当年这些老夫子这些圣人们留给后辈留给学生的话可能就那么简单，因为他说这个东西在古代就是像中小学生课本一样这么简单。那当然有很多原因了，这么多年时代的更迭，我们对于古汉语的理解那当然不能跟当年的那些我们的前辈们相比，这是受影响的。再有一个呢，这个孔子的学说也不是孔子个人发明创造的，圣贤之说来自于圣贤，来自于一代一代的人们总结出来的行为规范、行为示范、学为人师。学为人师是孔子把行为示范给他的学生们。所以呢这个《论语》也好，儒家也罢，对于接受者而言，其实本来他原本的意思没有什么强制性， 所谓带点强制性呢，那是有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年代以及教育体制，这个跟今天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所以我们不用受那些年代的影响，这是我个人体会。但是呢，还有一个问题啊，特别想请教一下这个侯老师，因为还是得回到我们眼下要说的这部书《大家读论语》，这里面呢有一些概念，说实话我不是太明白，比如说源头典籍，这个指的是什么？源就是那个就是三点水那原来那个源啊，源头我懂，什么叫源头典籍？这两个词放在一块儿怎么来理解？说为什么要强调和倡议我们都应该在头脑中安装见识软件？见识就是这个人有没有见识啊，是这个意思。但是见识和软件这两个词合在一起又是什么意思？给您给介绍一下。 好的，这两个词呢其实也是白平老师他的创造。这也可以体现白老师呢他的这个语文癖的这个一个特点。其实这个源头典籍见识软件也都来源于咱们这本书收的那个附录，收的附录。这个源头典籍呢，只是白老师他在那个附录里面轻轻的这么一提，但是我把它提炼出来了，并且我把这段话放在这本书扉页的前面，前面那一页，在一般来说，我们编辑做书，在扉页的前面那一页一般是空白的，不放任何东西的，因为它是辅文的位置，我把它放在那边呢，也是为了突出这个重要性。那么我说理解这个源头典籍，我就觉得它应该是中国文化史上特别重要的书。重要的书，那么在中国古代呢，把一些很重要的书呢都称为经， 对， 称为经。这个经呢，它的本意呢其实是直线，然后它一般就指的是呢，可以引申为比如说一些标准规范、法式的含义，那么经也被视为，比如说我们人为人处事的最高的典范。所以呢，那么借用白老师提的这个词汇源头典籍，那么我觉得我们推测我们去判断去推测那个孔子所说的那个春秋时代，百家争鸣那么多学说，如果是各个学说各个门派他们的那种开山性的著作、奠基性的著作，那么我就觉得他这个就是可以列入这个源头典籍。白老师他在附录里面他列了一下，比如说论语、孟子、老子，然后省略号他就研究下来了，他认为这些就是源头典籍的。然后呢，那么我们扩展开来联想一下，那么源头典籍它也是我们这个其实也是我们中华传统文化历久弥新它的源头活水。所以我觉得他把这两个概念放在一起，就是给人也让人有耳目一新之感。那么往大了说，比如说我们中华民族的根，它这个根体现在哪里，也主要承载在这些重要的这些源头典籍里。然后那个白老师呢，他就把这些源头典籍类比为我们现在手机里经常这些应用商店呀、软件。他把这两个概念他的类比的，他认为，白老师就认为这些源头典籍它的重要性就相当于是我们手机里应用商店里面必不可少的必须要装的软件。所以白老师他有个观点，就是说凡是源头典籍，我们作为中国人，源头典籍你读与不读，读过还是没读过，是大不一样的。所以说他把这个源头典籍呢又通过见识软件这个提高，就通过这种类比的方式提高了他的这个，更加能让大家引起大家的关注跟重视吧。 他是打了个比方， 对， 源头典籍就好比是我们今天手机应用里面经常必须要用到的， 对， 这些软件工具。 是的 啊，当然他这个呢，我觉得我理解白老师说的并不是指那个工具书，说我们什么字典词典，不是， 对， 他说的那个工具呢，是你比如说你要叫个外卖吧，对对对，大概就是你要打个车吧，或者你要坐公交，你要刷一个码吧，它指的是这些东西。 对， 也就是说，当这些典籍把就是让它能够通俗易懂，其实呢，按理说啊， 这个我不是要得罪老先生啊。 啊， 其实呢，如果说具备一定的古文常识的朋友， 对， 我认为像《论语》这种书呢，其实是不是直译或者白话，对他来说并不重要。 嗯， 这个东西其实在古代，那个白老师说的非常对，很有可能就是连中小学生啊、不是那个年代没有中学生小学生之分，就是连小孩子他只要认字他就能读懂的。 嗯， 啊，那就在那个年代，很有可能这《论语》在那年代算白话文了。所以呢，这个东西它教给大家的就是一种行为的规范，一种人必须要之所以成为人，他一定要遵循的这样一些个基本的为人处事的法则。 对，刚才白老师呢，他在那个提到，比如说他将这个《论语》的如果换个名字，他就提出将这个名字改为《人范》嘛。 嗯。 这个特别让我有感触， 嗯， 就是因为在这个稿子里呀、啊，那个白老师呢，他把做人，他其实强调一点，通过读《论语》是为了提高我们做人的层级， 嗯， 他在稿子里面把这个做人的层级呢分成了四种，就是学习第一层， 学习， 然后见道，就是行动层面的实践， 嗯， 第三层就是有成，有所成就， 嗯， 第四层是融通。就是达到融会贯通的层面， 嗯， 这是做人这四个层级，他把这个人就分同跟这四个层级相对等的， 嗯， 他把这个人呢又分成了四类，比如说，常人、好人， 嗯， 贤人， 嗯， 还有就是圣人。 贤是 贤就是 贤惠的贤， 贤惠的贤 啊。 那么这四种人他怎么划分呢？常人往往就学而不做。学习了不去行动， 嗯， 那么好人呢，他其实就是既学又做， 嗯， 换句话说就是知行合一， 嗯， 既学了也付诸行动了， 对。 那么贤人呢，他就更高一个层次，就是会做的有所建树， 嗯， 就是有所成就嘛， 嗯， 对应那个有成。最高层级这个圣人呢，他就是融会贯通，然后最终有大的成就，所以他这个让我很那个。刚才听白老师讲，其实还有一个我想到一点，就是他对孔子的那么多的说法，其实在这个稿子里面，嗯，有一个白老师他把孔子比喻成了一种动物，我不知道杨老师能不能想到， 嗯， 将孔子跟一个动物相类比的话，以前我有一个书名让我印象很深，北京大学李陵教授， 嗯， 他有一本书，书名就是丧家狗，然后我读论语。因为为什么呢？就是孔子就感觉他一直就在到处的各个国家之间 流亡，嗯， 然后那个没有自己的居无定所，颠沛流离， 是的。 但是白老师从他这个角度，他所去想的，他用另外一个动物，他说是那个孔子像一只蜜蜂， 嗯， 像一只蜜蜂。这个他这个话呢，我也把它放在了这个扉页前面的。那个竖排的那句话， 嗯， 因为他是怎么形容的？他觉得孔子他是通过生活中跟师生这样的交流，他到处去采集原料，然后呢，就是然后他将采集的原料加工成了思想的精华，然后所以说呢，嗯，他说那个孔子他集腋成裘，集大成，就像蜜蜂一样的这样的那个，也就是说，孔子他是如实的。交代了自己思想的来源和他这个思想的形成的过程，我觉得这个蜜蜂这个的类比，我觉得也特别的好。 嗯，这个代表了不同的时代或者是不同的这个观念对于孔子的一种解释。 嗯， 虽然说那个第一种解释呢，对圣人有点多少有点小不敬啊，不过也没有关系。我们就算是一种吧。宽容的来这个宽容的把它算是一种解释。蜜蜂这种解释呢非常独到。我相信呢，在我们今天节目呢给大家介绍这本书呢，这就是介绍这本书的环节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们记住白平老师对这个孔子的这个解释这个比喻，也特别感谢今天到场的侯老师。也希望今后能有机会呢，我们能够再次在一个场合吧，或者包括我们的直播间或哪里来聆听您的这个介绍，更多的告诉我们好书。好，我们稍事休息，那么下一个时段再会。 北京时间 18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 阅读打开视野，文字透视世界， 文字赋予我们力量，书籍滋养我们成长。 读书俱乐部，让我们与好书作伴，与经典对话，与经典对话。 今天你读书了吗？ 北京故事广播听听 FM 正在北京的寒冷的冬日的傍晚，跟各位收音机前手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共享好书。这里是读书俱乐部，我是立新。如果您用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就能够通过手机直接的快捷的方便的来收听到北京电台全频率的节目，并且呢，在您收听听听 FM 和北京故事广播的这个读书俱乐部节目的过程当中呢，您进入到听听上面读书俱乐部的聊天室，还可以跟一众热心听众朋友们共同的来互动和交流。那么接下来呢，给各位奉献的是我们的编辑赵一阳提供的私房书单。 一本好书，一个世界，读书俱乐部私房书单，共享好书，记录生活。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共享好书，记录生活，欢迎收听今天的私房书单，我是编辑易阳。在刚才的节目中，我们聊到了《论语》。作为一部几千年来经久不衰的儒家经典，《论语》虽然篇幅不长，其中却包含着说不尽的奥妙。它对中国文化影响之深，作用之大，已经无需赘述了。而说到传统文化，中华上下五千年，经典之作千万篇，每篇著作都值得我们细细品读。那么今天的私房书单，我们就跟您分享几本和传统文化有关的好书。第一本书呢，我们先从最基础的古诗说起，给大家分享一本由北师大文学副教授、央视中国诗词大会命题专家谢衍创作的课本里的古诗词。这是一本值得孩子和家长一起阅读的书。我们从小就开始学诗、背诗，甚至很多孩子在家庭聚会的时候，都会被父母要求在亲戚面前背一首诗，以展现自己的才艺。但我们似乎都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学古诗词？这些古诗词又讲了些什么？为了让不同年龄段的孩子更好地阅读这本书，谢衍老师把这本书分成了启蒙阶段、成长阶段和提高阶段三个阶段，精选了100首课本里的古诗词，用大学标准、小学趣味来讲诗、讲人、讲故事。谢衍认为，学习古诗词主要有两个目的，第一个是通过最优质的语言去认识美。世界上一切的文化当中，最优质、最美好的语言一定出现在诗歌里。大家学习古诗，就能学习到最优质、最美好的汉语。比如说，大家读到了“风吹草低见牛羊”，就想去内蒙的草原骑马眺望；读到了“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才会在遇见瀑布的时候，不至于雌雄到只会叫着“哇塞”“Oh my God” 这样的词儿。那第二个目的呢，是用一种特殊的方式去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诗词不仅仅是文人墨客吟风弄月的奢侈艺术，它更重要的价值在于用一种优美易懂的形式，用一种亲切自然的态度，用一种无孔不入的眼光和笔触来记录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对于当代的中国人而言，诗歌就是认知、学习传统文化的一扇窗口，一种捷径。比如说，读到了“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的时候，就可以了解成都的地理和交通； 再比如读到了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便能知道古人是如何过春节的。课本里的古诗词，这本书既重知识又有趣味。比如说书里会讲到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这句诗里李白明明是在床前，是在卧室里，又怎么会是疑是地上霜呢？谁会在冬天看见自己床前有白霜呢？那不得冻死了。那么李白为什么要写出这样一句不符合常理的比喻句呢？再比如日照香炉生紫烟里，紫烟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会有紫色的烟？另外，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唐朝人真的会喝葡萄酒吗？中国人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喝葡萄酒的呢？等等，这些问题都可以在书里找到答案。说完了古诗词，我们再来补一补文化常识，进入名家推荐板块。我们的老朋友北京市金牌阅读推广人季中展老师给我们推荐了两本好书，下面一起来听他的介绍。 我是北京市十大阅读金牌推广人、科学队长、创始人季中展，今天给大家推荐中国古代文化常识。这是北京大学王立教授，他可是非常著名的学者，这是他主持并召集众多专家共同编写的关于中国古代文化常识的简明读本。那出版几十年，经历了四次重要的修订，在今天仍然是我们了解学习中国古代文化最全面的基础参考书。那中国古代文化常识这本书呢，最初只是王立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教材当中的两章通论。那古代汉语是1959年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古代汉语讲义几经改写得来的，那通论部分呢也是在这个时候定稿的。那最后这一版中国古代文化常识是插图修订的，是继1980年、2004年修订之后的第四次大的修订，保留了原书的完整性，也用了最新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专著，并且配合了和文稿符相应的呼应的图片，那包括很多注释也非常严谨明了。那所谓文化常识，无非是关于文化生活面貌的基础知识读本。那这本书呢，分了14章，每章一个主题，那涉及了车马公事饮食衣食乐律等等。那确实啊，对我们了解中国的古代文化，从知识到常识有一个非常好的理解。 下面这本书的作者非常有名，他是中国当代作家学者余秋雨，书名是北大授课中华文化47讲，这是余秋雨给北大学生开设的一门课，全书很像是一本现代版的论语。那么其中都讲了什么内容呢？再来听一听季中展老师的推荐。 这本北大授课中华文化47讲，那这本书啊，是余秋雨老师在北京大学所开设的中华文化史课程的全记录。那这本书有两个特点，那第一个特点就是这本书是上课的课程的全记录，但它和过去我们在课堂上所看到的那种照本宣科式的单方面的讲授不同。这本书有点像《论语》，它是以师生问答的方式去进行的。那余秋雨老师在课堂上讲，学生们随时提问，或者呢余老师去问，然后学生来回答，是极其具有互动性的。那第二个特点呢，是和我们大学里面规范化的或者是科班的那些文化史不一样。这门课呢，讨论的是我们对中华文化史应该有怎样的视角去来记忆、观察 那文化史家潘志刚教授曾经说，那这是平生所见具有高度、最有才断又最有趣味的中国文化史。那这本书呢，保留了课堂讨论的互动的形态，把老师和学生之间对中国文化的思考和对话原汁原味的呈现出来，而且能感受到在不同的视角、思维、年代之间的碰撞，感受我们中华文化的魅力。那这本书呢，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学生和余秋老师之间的散问、散答，那涉及了当代的非常多的话题。那第二个部分呢，是48节课串联起来中华文化从鸿蒙阶段到五四运动的发展脉络，那也非常有趣。那我们这本书呢，可以能够激荡人心，可以能够跟随余秋雨老师进入北大，和同学们一起开展一个新时期的中华文化之旅。那最后呢，我想讲余秋雨老师把文化呀，他定义为一种包含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的生态共同体。那对我们来讲呢，阅读这本书，那实际上呢，跟着余秋雨老师又能够重新去回顾、重新去思考中华文化的魅力、灿烂的文明。那我把这本书推荐给大家。 说起传统文化的人物代表，孔孟老庄是永远也绕不开的四个人物，他们分别开创和继承发扬了一个学派。那么在当代社会，我们又该如何理解孔孟之道呢？您不妨可以看一看王蒙讲孔孟老庄这本书。王老是我国著名的当代作家、学者、原文化部部长、中国作家协会名誉主席，著有长篇小说《青春万岁》《活动变人形》等近百部小说。2019年9月，王蒙被授予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这本书是王老关于中华传统文化的集大成之作。不过这本书呢，和老先生之前出版过的著作在行文风格上有很大的不同，这种不同就在于他成书的方式的特殊性。王老之前的书呢，都是他写出来的，而这本书是老先生讲出来的。为什么这么说呢？王老呢，可以算是一位老顽童了。2018年，知识付费刚刚兴起不久，王老就以84岁的高龄，在喜马拉雅上开设了一门付费课程，就叫《王蒙讲孔孟老庄》。课程一上线，就成为了喜马拉雅的网红爆款课程，数十万人追更。而这本书就是根据这门网红课程讲义整理改编而成的。正是因为如此，这本书是一本非常好读的书。老先生从自己的传奇人生经历出发，语言风趣又不乏犀利。他以长者的经验解读古圣先贤身处顺境逆境时候的担当和智慧，幽默解读可爱的孔子、有正气的孟子、高深的老子和有奇思妙想的庄子。其中既充分保留了王老的语言风格，又很好地解决了通俗性和趣味性的问题，让读者读起来很流畅、很过瘾。如果您不是很了解王老的语言魅力，那我们不妨可以听一段他在喜马拉雅上的课程。 我是王蒙，今天讲一讲孔子对于某些圣贤、某些人物的看法。首先我们要说，在孔子那个时代，对社会精英的看法不仅仅限于君子，那么君子当中呢，还有那个最顶尖的人物、最高端的人物，被孔子呢称他们为圣贤。当然对这个圣贤的说法也不一样，比如说有的地方呢把这个唐尧 虞舜夏禹，大禹就是大禹了，称之为三圣。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呢，社会据说是管理得非常好，非常的安定，而且他们的禅让天下呢也做得非常的漂亮，所以就称他们为圣贤。在《论语》里边呢，有一段呢，他是讲义民。义民呢，就是一些边缘化的人物，一些在主流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当中已经出局的人物。这孔子认为这些人呢，也很有值得探讨咀嚼的价值。孔子并没有说他们是圣贤，但是到了孟子一代呢，就把孔子说的这些义民呢也说成了是圣贤了。我们现在要讲的呢，就是孔子那时候所说的这些义民或者是圣贤。 听了这一小段，相信大家对王老的风格有了一些了解。其实正是因为王老讲究生活在当下，所以呢，他不会为了讲经典而讲经典，而是跟现实生活紧密相连。因此这本《王蒙讲孔孟老庄》不仅仅是一本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识读本，更是一本有用的书。读者读了这本书，可以直接运用书中的智慧来处理现实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困惑和难题。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把视角放眼到整个中国，来看看由赵运涛创作、中华书局出版的《符号里的中国》。全书选取了传世文献、考古发掘和民间信仰中最能代表中国的100多个符号，比如说龙、凤、鸿蒙、祝融、太极图、三星堆的太阳神鸟、神树等等，把它们分成了祥瑞、守护、神圣、人文4个专辑。全书呢，对每个符号的产生过程、发展变化以及影响、寓意和应用等方面做了细致的考辨，将文化中国的来龙去脉和核心精神娓娓道来。您只有懂得了符号里的中国，无论是文化寻根、文博旅游，还是日常审美，都会是充满趣味的人文之旅。作者赵运涛呢，笔名赵九九，他是北师大古典文献学博士，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文学院教师、文学系主任。而《符号里的中国》这本书知识量很大，里面收入了300多张精美的图片，同时作者的表达也深入浅出。在对中国传统符号的详细解读当中，作者特别巧妙地运用了大量的古典名著的材料。比如说书里提到12生肖的时候，会讲到你的守护神和哪位古人是一样的，最受欢迎的财神是怎么炼成的，王母娘娘和玉皇大帝的绯闻等等，既生动又有趣儿。在读书的过程当中呢，您还会发现原来中国古典名著也是博物志的一种。比如说西海龙王对龙生九子的名词解释，就是作者在解读龙子这一经典的中国符号时引用的一种说法。虽然西游记只选取了传统的一个版本，但从它的表述来看，西游记确实具备一套完整的知识体系。这样一方面呢，可以让读者对中国的符号有更感性的认识，另一方面呢，也可以让我们对古典名著的意义产生了新的认识。说到古典名著，就不得不提《红楼梦》。俗话说，书读百遍，其义自现。对《红楼梦》来说，尤其如此。不仅仅是因为《红楼梦》被誉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是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和集大成者，更是因为红楼未完，留下了许多遗憾和未解之谜。真正喜欢《红楼梦》的红迷一定不会满足于只阅读原著，在读了很多原著之后，心里一定会有很多疑问和思考。这时候呢，您可能就需要一本带着脂砚斋批语的《红楼梦》了。和原著一样，市面上带有脂砚斋批语的《红楼梦》版本也不少，不同版本之间批语也有差异。那我推荐呢，大家可以读一读岳麓书社出版的《红楼梦》指绘本， 就像书名所说的，这个版本的脂砚斋批语呢，是汇集了众多版本批语而来的。众所周知，四大名著都有批者，比如说金圣叹批水浒，毛宗岗批三国，脂砚斋批红楼。要想真正的读懂《红楼梦》，脂砚斋批语是不可不读的。从他的批语可以看出，脂砚斋和曹雪芹关系十分密切，但他们究竟是什么关系，如今众说纷纭。有的学者认为他们就是同一个人，有的呢则认为脂砚斋是书中史湘云的原型，也有人认为他们只是一般的亲友。不过无论脂砚斋是什么人，他对《红楼梦》所做的批评的确是给本来已经精彩无比的大观园锦上添花，能让读者对《红楼梦》更加着迷，也让后人对八十回后书中人物的命运有了更多的猜测和想象。伴随着这首《枉凝眉》，我们再把目光转回现代，来看一看由中国诗词大家叶嘉莹创作的《红渠柳梦》。叶老呢，被誉为中国最后的女先生，更被誉为古典诗词的女儿。这本书可以算是叶老的一本传记，书中讲述了先生的人生经历、诗词创作、学术研究，以及和他的老师顾随先生的交友往事。叶老一生呢，经历并不复杂。1924年7月，叶嘉莹出生于北京的一个书香世家，他的父亲叶挺渊幼承家学，熟读古籍，工于书法，因此他身为叶氏一员，继承了深厚的家族文化基因，少年时就表现出了吟诗咏词的天赋。1941年，叶嘉莹考入辅仁大学国文系，专攻古典文学专业。当时正值抗战，北平被日本占领已有将近4年之久。他的父亲因七七事变随国民政府西迁， 和家中断绝了音信。同年九月，他的母亲因为癌症住院，术后不久便去世了。叶嘉莹便和伯父、伯母和两个幼弟一同生活，沦陷区中生活艰难。幸好呢，还有伯母操持家务，叶嘉莹在读书方面才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在丧母的悲痛当中，叶嘉莹反而创作了大量的诗词。1948年，叶嘉莹南下到了南京去结婚，不久便随丈夫迁居到了台湾，并在台湾生活了18年，度过了人生中一段极为艰辛的岁月。因为叶老对中国古典诗词的执着热爱，以及时代环境的机缘巧合，使他的经历有了别样的色彩。这本传记虽然以谈诗为名，却也是在谈诗歌外的事物，可以说是上个世纪以来国家兴衰、文化变迁的一个记录，同时也是一部新旧时代冲突当中女性的奋斗史。叶先生不仅是写文章的高手，同时也是写诗写词的高手。他从小接受的是旧时的教育，伯父、父亲以及顾学先生对他的诗词的教育，使得叶先生从小对诗词就具有一种敏锐感，并能通过写诗词来表达自己的情感。正如叶先生在《红曲流梦》当中所说的，有些个感情呀，是无法用大白话说清楚的。那个时候，那些个诗词就从自己的脑海里蹦出来了，自然而然的就成了诗。叶老自己曾说，我是从忧患当中走过来的，诗词研读不是我追求的目标，而是支持我走过忧患的一种力量。它使我真正的超越了自己的小我，不再只是想自己的得失、福祸这些事情，才能使自己的目光投向更广大、更恒久的向往和追求。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私房书单的全部内容，希望这些好书可以给您带来一段愉悦的时光。下面欢迎您继续收听读书俱乐部接下来的好书伴听，听书绝不仅仅是听。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听听 FM， 我是易阳，再会。 悄悄风吹帘影，星月沉梦呼醒，寻同里 想。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阅读打开视野，文字透视世界， 文字赋予我们力量，书籍滋养我们成长。 读书俱乐部，让我们与好书作伴，与经典对话，与经典对话。 今天你读书了吗？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 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这是一个普通犹太女孩在二战期间。 太阳从大玻璃窗透进来，照到大白纸糊的墙上，照到三体柱。 羸弱瘦小却正义感爆棚的少年义母。 好书伴听，每一本好书都值得一听。听书绝不仅仅是听。 北京故事广播，听听 FM 联合出品，读书俱乐部，在每天的北京时间下午5点到7点，在北京故事广播和听听 FM 同时呈现。我是主持人立新。下面呢，我们继续来读书和品书。那么接下来这个环节呢，叫做好书伴听，就是一边听一边呢咱们说，就听我给您介绍。要介绍的这部书呢，是作家李准。这位老爷爷已经去世了。作家李准当年的一部曾经获得了茅盾文学奖的作品。这部作品呢，我的确是，就我来说啊，对于我而言也是听来的。并没有就是买来原书啊，一篇一篇的看完，确实是听的，但是我确实当时我印象很深，那时候我很小，从头听到尾，就是在广播电台。我记得当时这个播讲这部书的呢，是我要没记错的话啊，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著名的演员和导演艺术家顾威老师。我对他的那个声音啊，独特的声音和表现方式呢，我是记忆犹新。当然这个现在在我们听听上给大家留出来让大家去听的这部书呢，播音呢播讲人呢不是顾老师。这部书的名字叫黄河东流去。这部书呢同时还有一部应该是带有这种套作性质的。就是一套，对。这么一部电影，当年也非常的出名，这是老电影，叫《大河奔流》。《大河奔流》呢，上映之后呢，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他的主演呢，是一位著名的表演艺术家张瑞芳。张瑞芳呢，我想可能年岁大一点的听众呢，应该不陌生。对了，他就是李双双。李双双呢，这再多附带多交代一句啊。李双双也是一部老电影，大家很熟悉啊。这部电影里面的主人公叫李双双，她的丈夫呢叫喜旺，他们是河难弄存啊，这个村里的一对农民夫妻啊，种田为生。但是呢，两口子对于集体财产的认识，怎么样能够让国家的财产能够物尽其用啊等等这方面，双双和喜旺观点是不一样的。双双快人快语，为人爽快，而且呢有一颗公心，有一颗公心，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有担当 哈哈，对，所以这个电影上映之后呢，观众引起很大反响，非常的凑巧，其实不能是凑巧啊，这是机缘巧合。这部电影的编剧就是作家李准。李准呢，蒙古族人，他是个河南人，生在河南，长在河南。这个在后来他在创作《大河奔流》的时候呢，这个电影拍成这个就是上了银幕的作品，主演仍然是当年扮演李双双的这个张瑞芳。在《大河奔流》或者说是《黄河东流去》里面，张瑞芳扮演的这个角色，这是主人公女一号。女一号呢不是一位大美女啊，不是说这年轻的姑娘，不是啊，是一位这个很爽快而且已经到了中年的大婶，河南的好大婶，这个人叫李麦。其实啊，李麦这个形象跟李双双几乎是一个人，快人快语，敢于担当，有一种侠义的这种范儿啊，侠义精神，这个敢打抱不平啊，敢说真话，而且呢同情乡亲老百姓啊，他本身也是老百姓，也是一个贫苦的农民啊，这样。但是黄河东流去，我为什么今天要推荐给大家呢？想了一句话，或者想了一个问题，在这里呢提给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相信我说黄河东流去，有一部分老年的听众就知道我要说什么了。对，苦难，苦难。和李双双的那个背景以及我们今天的社会时代背景是完全不一样的，真的是苦难，那个年代苦难太多了。所以说呢，我提一个问题，大家共同来思考，在今天这样一个丰衣足食的时代，我们还要不要感受苦难呢？反正我个人感触很深。那我们一边听书一边给各位讲故事。黄河东流去反映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历史时代呢？它是大概1937到38年。我们知道77卢沟桥事变是1937年爆发的，在那之后呢，日军就开始从当时的北平大举南犯，全面抗战打响了。那么日军在南犯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他首先要经过的就是山西和河南这两个紧靠着北京和河北的省份。于是呢，在77事变之后就爆发了大家熟悉的太原保卫战、忻口战役，还有著名的平型关大捷。在那之后，日军开始进入到了河南，1937到1938，这个就是李准的小说《黄河东流去》的时代背景。日军进入河南以后呢，当时的国民党当局，简单说就是蒋介石，就做出了一个决策，就是说呢，河南这个地方呢，对他来讲确实是一个战略要地，中州腹地始终自古兵家必争之地，问鼎中原，问鼎中原，问的就是这儿。但是呢，在当时蒋介石和国民党集团的这个战略天平上，河南处于一种既重要又尴尬的位置，要兵，要兵员，要粮草，要跟日本人打仗，在河南要，但是呢又随时做好了放弃河南，用河南换取这个其他像南方这些个后方地区相对安全地区的这么一个保障。采用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自己把黄河在花园口那个地方，在那个花园口那个地方，那是一个黄河的一个节点啊，咱们简单说叫节点，我是说的是外行话，但是您明白什么意思。就在这个地方把黄河的在花园口把黄河炸开一条口子，然后用河水，因为河水炸开之后黄河就奔涌而出，那么整个就是大概包括了豫苏皖40多个县，千顷良田，上千万的百姓，这个生活的区域瞬间啊，不能说瞬间，差不多吧，很快就会变为水乡泽国。用这种方法来挡住日军南犯的进度，迟滞日军的进攻，为在后方进一步的准备啊，进一步的与日军作战啊，这个腾出一定的时间和空间来。 但是这么一来呢，刚才我已经说了，40多个县啊，上千万老百姓从此以后流离失所，失去了土地，失去了房屋，甚至失去了生命。对，黄河东流去所要讲的就是这段惨痛的历史。而且很有意思，作家李准是一位河南作家，跟他是老乡的啊，同为河南老乡来，现在还在创作的一位作家刘震云也是河南人，他呢也是写过一部跟这个黄河东流去的时代属于是年代相衔接的同样类型的作品，也是让我们重温，或者像今天的人们，丰衣足食的人们，老想着买买买，到哪儿去玩，家里有房有车啊，憧憬美好生活的人们，展现当年民族苦难的作品，那就是《温故1942》。所以今天呢，我们把这两部书套说，前前后后给您做一个介绍。下面呢，我们来听一段书，这个是我们在听听上为您下载的这书的片段，这是这个当时国民党军扒开黄河花园口，大概是描述这么一段背景的啊，这个一段这个片段吧。 你是汉奸？什么时候当的汉奸？快说。 我不是汉奸。 天亮气愤地回答。还狡辩？你带那么多小镜子干嘛？小镜子可以指示日本飞机丢炸弹。 我没有带小镜子，天亮委屈地说。 那个带他来的下级军官忙说，报告师长，他不是那个货郎挑子，他是那个船户。那个军官从鼻子里哼了一声，甩了烟蒂，眯斜着眼睛横了天亮一眼。船上装的什么货？扣下来。天亮说，我们的船叫日本鬼子抢走了，我是来报信儿的，你们就把我绑起来。他还没有说完，从门外又进来一个军官，还带着几个马鞭。那个大脑袋师长赶快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戴上帽子，啪的一声，脚后跟一磕，向那个人敬了个礼。天亮又被带出去了。原来那个大脑袋师长姓赖，叫赖金汤，是国民党新八师师长兼郑州开封段的河防司令。来的这个军官叫安景勋，是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的参谋长。安景勋早年毕业于保定讲武堂，从小学过一些历史，读过一点旧兵法，一向自诩为博学多才的儒将，因此颇为自负，总以为自己有战略眼光。但是因为他不是蒋介石的嫡系，所以宦海浮沉，一直只当个没有实权的幕僚，他常为自己怀才不遇而愤愤不平。不过他始终没有放弃出人头地一鸣惊人的抱负，一有机会他总爱向上递个条陈一类的东西来显显他这个宿将的才干。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调来第一战区当上了参谋长，他以为这出人头地的时机来临了。鉴于当时的战局，日寇气焰嚣张，步步进逼，国民党军队一触即溃，一逃千里，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晋冀鲁豫开辟了根据地。他日夜冥思苦想，终于从故纸堆里得到了启发，想出了两个别出心裁的副案。他先后两次向蒋介石上书，提出这两条副案，一条叫八黄河，一条叫火烧长沙。蒋介石本来是个野心勃勃、刚愎凶残的反动家伙，台儿庄会战以后全线大溃退，70万军队被打得稀里哗啦，整个华北地区沦于敌手，上海失守，南京沦陷，武汉也危在旦夕。正在他焦头烂额、束手无策的时候，他收到了安景勋的这个八黄河的行动计划，他立即批准了这个计划。他这一批不要紧，致使黄河千里怒涛吞噬中原，44个县变成泽国，1000多万人流离失所，100多万人在滔滔黄水中丧生。 这就是李准的小说《黄河东流序》这当中的一个片段，讲述了当年国民党军队扒黄河的这样一个过程和他的考虑。字里行间啊，您可以听得出来，李准老先生在写这部书的时候，这个对于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包括对蒋介石本人那样的一种难以名状的愤恨的这种心理，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啊。我刚才说了，千顷的良田瞬间就变成了水乡泽国，大量的人口失去了家园。从此以后，大家记住啊，河南就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叫黄泛区。这个没有贬义，这个是当时的一个通用的这么一个词汇，简称，说全了叫黄河泛滥区。这个地区的人民大量的离开了本乡本土，四处去流浪。在当年就是抗战时期那样的一种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你知道他们这种生活，他们的艰苦程度是可想而知的。这个书里面也有很多的描述，它主要是以李迈、王跑还有蓝武等七个家庭，大人孩子他们不同的这个生活经历，他们各不同的个人的命运啊，把这部书给串联起来。因为内容比较多比较长，这部书呢分成上下部，就是那部电影《大河奔流》时间也非常长啊，相当长，作为电影来说已经很长了。这个展现那段历史。下面呢我们可以再来听一段这个黄河东流去的片段啊。听完之后呢，我们再来讨论讨论丰衣足食的时代要不要重新重温当年的苦难。 小晌午时候，河上的浓雾已渐渐收起，两岸大堤上的柳行已看得清楚了。黄河是铜头铁尾豆腐腰，从青海甘肃到郑州，两岸多是高山深谷，约束着河水，很少泛滥，所以人们把它称为铜头。郑州以东，黄河奔入大平原，哗的一下像扇面似的散开，河滩足有十多里宽，两岸全凭大堤护栏，这一段决口最多，因此被叫做豆腐腰。济南以下东流入海，河道又窄起来，叫做铁尾。两恩老汉的船正走在豆腐腰这一段，河面宽，水流缓，泥沙沉积，河水经常来回滚动，没有固定的航道，全凭看水色波纹找着主流驶行，不然就要搁浅。当两恩老汉手搭着遮阳向北瞭望的时候，忽然发现北岸大堤上集结着大群人马，人群在吆喝着，战马在嘶叫着，大炮在移动着，堤岸下有十几条大船，西北方向还有几股人流正飞快地向大堤上小跑集结。梁老汉忙喊着，天亮，你快看，北大堤上那么多人是干什么的？天亮看了看说，兵，日本兵，鬼子要过黄河了，都穿着黄衣裳，还有大炮。梁老汉说，听说仗在徐州打，日本鬼子怎么又从这里窜过来了？八成是要偷渡黄河。梁清这时指着河面说，爹，有两只小汽船向咱们开来了。梁老汉看着开来的小汽船说，开封咱去不成了，靠岸吧，往南靠岸。他说着哗的一下卸下了帆，天亮长着舵调转了船头。这时小汽船离他们只有十几米了，汽船上的汉奸嚎叫着，喂，靠岸，把船撑到北岸去。梁老汉对天亮说，天亮，你快下水游到南，告诉河防上的军队，就说日本鬼子渡河了。天亮犹豫了一下，梁老汉催着他说，快，我们走不了了。天亮急忙跳下水，汽船上啪啪打过来几枪， 天亮急忙把头钻进波浪中，拼命地向南岸求去。当天亮快游到南岸时，他扭头看了看，只见木船上的梁恩老汉和两个日本人正在厮打，又看到一个日本人被推落到水中，接着又是两声枪响。他大声喊着：“师傅！”这时他看见另一只小汽船向他追来，他急忙又钻进水里，向南岸的一个坝湾子里游去。天亮从坝湾子里爬到大堤上以后，顾不得浑身泥水，顺着大堤向西奔跑着。他要找河防军队，告诉他们日本鬼子渡河的消息。当他跑进花园口渡口，只见前面密密麻麻地站了十几道岗哨。天亮走进岗哨大喊：“老总，日本鬼子过河了，日本鬼子在陈留那边过黄河了。”话音还没有落地，两只冷冷的枪口对住了他的胸膛。“别动！”一个国民党兵喊着。另一个下级军官问：“你是干什么的？”“我是冲木县的船户，日本鬼子过河了，俺的船也叫鬼子抢走了，你们快去吧，去救救俺师父。”那个军官打量了他一眼说：“船户，船上汉奸多得很，带走。” 现在来回答大家这个问题啊，为什么我会说在一个丰衣足食的时代我们要不要重温苦难呢？这个原因呢源自于几年前吧，这个我还要承认啊，实事求是，老老实实承认，刘震云老师的《温故1942》呢，我没有读过原著，但是我是若干年前，这个好像也是个春节档，看过电影导演冯小刚执导的，根据《温故1942》改编的同名电影《1942》。看完这个电影呢，我记得那天也是像现在这个温度很冷，我跟几位同事呢从电影院出来的时候呢，就在我前面有两个年轻的女孩，一边走呢，一个跟另外一个就很诧异的那个，就他们觉得挺奇怪的那种口吻，好像这个电影他没看懂。当然他看懂了，他只是他不理解，他不明白。他说，其中一个跟另外一个说：“这都什么时候了，怎么拍这种电影啊？”他那意思就这个时代很遥远了，这有什么必要就再拿出来？因为这个电影我们知道，大家看以后一定心里面不会痛快，一定会很难受很难受。我一边看我就一边想，这个算是贺岁档的电影吗？正是由于这个事儿，才让我产生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这部书呢是实际上和黄河东流去是上下衔接的，它为什么后来河南会有大量的饥民和 灾民，就是因为1937到1938年这个花园口事件，在那之后千顷良田完全就已经干，就等于是这些良田被冲垮了，冲垮了以后紧接着带来的就是河南的大旱。河南大旱加上这个当时的这个中国军队要在河南这一线跟日本作战，所以说粮食就非常非常的紧张，最终造成了河南境内以及波及到周边省份的大饥荒。又是展现了一段可以说我们今天看来非常让人怎么说呢，不忍心看的历史，再不忍心我们也要看。那下面呢我们来重温一段那个电影的片段，这也是我在这个影院看电影的时候我真的是看到这儿非常悲愤的一段，就是这个逃难过程当中一个河南的小姑娘最后没办法，她就卖身是为了吃口饱饭，结果就卖到了当地的妓院，卖到妓院之后呢就给这个客人来服务，这么一段片段大家可以听一下。 哎，都听我说，我是洛阳战区北府山的经理，今天我这条年轻的女的啊挑上了官吃官住，跟人家无声小命愿意去了，到这边来排队啊。 爹。 啥？ 把我买了吧。 说啥了呀闺女，要死咱都死在一块儿，咱老范家从来都是媒人，啥时候说过卖人？ 爹，我实在受不了了，家里连柴火都没得吃了，你让我讨个活命吧。 给我回去！ 啊，你干啥了？起来！ 回去！我叫老爷，不管你，不知道。这 到找不着人家。 过去吧。 娘。 哎哎。这啥个意思啊？ 买一大嘞，少俩小嘞，大哥能划算。 我划算？我买了是一张嘴，又不是三张嘴。你当我是傻子了？你别给我这个添乱了。 娘，我念过书，我识字儿。 这可是财主家的闺女。 嗯。中，过去吧。 这是容我闲人。 爹，今儿可是念三十二。 没想到我老范家大年下买闺女。 爹，以后别想我，就等我生下来的时候，你就把我掐死了。 今儿这呢又来了几个新厨，我挑了一个最好的，孝敬军区官。 我还不知道，都是些灾民，大灾之年还干这个，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哎，就当您可怜灾民，给他们以救济，是不是？ 就是，我给您挑了个学生，走吧。 身子洗了吗？多大了？ 十七。 十七。十七好啊。把盆放下，给我捶捶腿。 俺爹上炕的时候都是先洗脚。 好好好，那你先给我洗脚。行行行，鞠仨躬行了，把盆放下吧。怎么？不愿意伺候叔？ 不是，爷，我愿意。我吃的太饱，真的蹲不下。 还是回到我看完电影走出电影院碰到的那两个女孩吧。本来呢，我是想告诉他们，我说呢，为什么要看这部电影？但是我觉得我也说不太清楚。我说我能跟你们说的，当然了，我后来也没跟他们说什么，不认识。我想跟他们说，我真的见过要饭的，在河南，就是穿成电影里面那样，我真的见过，是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当然，没等我说呢，没等我说来。这两个妮儿就已经去吃火锅了。好吧，这个问题就留给大家共同思考。感谢，再感谢大家来收听我们的读书俱乐部。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接下来北京故事广播其他的精彩节目您可以继续听。 It's been a long day without you, my friend, and I'll tell you all about it when I see you again. We've come a long way from where we began. Oh, I'll tell you all about it when I see you again. When I see you again. Damn.Knew. All the planes we flew, good things we've been through, then I'll be standing right here talking to you about another path. 听听 FM 北京故事广播联合会员，帮你省钱，一千家精品有声书尽情畅听，专属权益券随心兑换，线下超值活动免费参加，听听 FM 省钱根本停不下来。 以上为广告时间。